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Tony 咁，十九岁揾过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系好捻大镬噶，话俾你听啊，好捻大镬嘅。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同埋你个成功感咧，会带俾你一个。 系，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 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货。 点解咧？喺易德度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諗到，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二得到。 好，好，翻嚟第二節，等我講啊。星期二得到。你搶曬啫㗎，咪吧。 嗱，咁咧，我哋其實上一集節目咧，阿Johnny就休息，工作休息，咁啊變咗咧， 去扮咪吧。 我哋盡量咧，俾你講翻多啲啦。 唔係講笑啫， 因為唔係咁。 病就堅嘅，即係 又病咧，又 要真嘅。 唔係咁，你同埋又要幫 我鼻敏感好犀利啊！ 佢又幫我哋睇啲文件咧，因為我哋趕住上去考察人哋嗰啲公司㗎嘛，係咪？咁啊，Johnny 係我哋全權法律嘅負責人，咁所以咧，佢一定要幫我哋。搞清楚啲文件。 咁啊，正當我哋錄呢個即係我哋作用以呢個作為引子去講。正當我哋錄緊呢個節目嘅時候，我哋有網友就發咗一張係一張街招俾我哋睇喎，就係話咧呢個咧一睇上面有 QR code 嘅， 係 不需要香港嘅 LLB 即係香港法律學位啦 ，JD 亦都係香港法律學位，同埋 PCLL 就即係法律專業進修課程。香港如果你要做律師，你讀完你嘅法律學位咧，一定要再讀 PCLL 先至可以做律師。咁有張街招就寫住咧，唔需要 LLB， 唔需要 JD， 唔需要 PCLL， 亦都可以做香港事務律師。下面一睇，跟住咧你會見到有個 QR code。 哎呀，我都要掃描先得啦，我都可以去買個律師嚟做下喎。 即係咧，即係呢個強國山寨嘢咧，已經係不停咁樣 影響香港， 禍及香港。 係。大家邊位有夢想做下律師嘅過下癮嘅？ 係啦，咁啊，我依家買個 翻嚟撈下啦， 發個 QR code 俾你哋自己去攞個微信去 download 啦。 大家都係律師啦，變咗嚇。 真係冇得撈，俾人頂。 係啦，頂死曬喎！通街都係律師大鑊，佢哋個個都係買翻嚟。原來今次即係唔使東莞買，原來 QR code 買到啦。 係啊，勁啊！微信支付， 微信支付係啊。咁我哋入翻正題啦。咁咧，我哋上個星期咧，我哋又曾經提及過男人嘅三大樂事啦。 咦，唔係講鄭州先咩？哦，講埋黑件先。 鄭州一陣先講。嗱，咁樣咧，男人邊三大樂事啊？嗱，我一定要鄭重咁講，絕對唔係叫做升官發財死老婆，因為咧依個次序咧係有少少問題。升官發財係同一樣嘢嚟嘅，死老婆係第二，第三叫醜妾事。因為死完老婆咧，有一定要填補噶嘛，如果唔係會即係有少少生活上有少少唔完美啦，係啦，咁所以咧， 房嘛叫做啫， 升官發財或者發咗財之後咧，最好就死老婆。早一排咧有一個咧有一個例子啦，嗰、那個叫做咧台灣嘅紅海集團郭台銘，咁佢咧50多歲未到60歲個老婆突然間死咗，話依個係天下間男人最開心嘅事。1000多億身家，老婆冇同你分係嘛？幫你捱到，幫你捱到你有咁又有錢嘅時候，竟然唔會幫你洗埋一份係嘛？咁就一個人走 咗。這個婚姻法例其實都幾嚴苛啊， 係 對於分家產嗰方面， 分一半咯， 係啊。 所以咧，死老婆係等於佢慳咗一半家產。你諗下係咪一個壞事？ 因為香港呢個普通法地方係冇婚前協議，其實成日講婚前協議係咩呢？ 即係簽合約。 簽合其實嘅意思係講緊你簽咗嗰個婚前協議，就被規避咗呢一個婚姻嗰個責任。 係。 尤其是講緊分家產。 分家產係啦， 所以其實到一開頭可能好多人聽唔明，哇！ 點解可以婚前有協議咁同簽合約有乜分別啊？ 係啊， 點解咁重要呢？其實講緊後邊就唔講前邊， 其實 講後邊個效果， 即係主要係有錢佬先會簽呢樣嘢啊，唔通 普通人係唔會理嘅、 哎。你仲賺緊500,000卡數，你簽乜鬼嘢協議啊？個老婆就話我唔咩噶嗱， 你有老婆簽個協議咪算係咁咯？ 唔係個老婆會同你調翻轉頭簽個協議啊！嗱，呢啲500,000唔好啊，我冇啊，你簽個免責聲明，我唔咩噶，你唔好你死鳩咗大耳窿嚟追我啊！ 每度幾次結幾次婚都有簽呢啲嘢， 我次次有簽㗎，係 啊， 係啊。 講嘛， 未講，唔係啊，梅毒啊，佢係佢有簽㗎，因為驚人哋到同佢分身家嘛。 美國得嘅婚前協議， 係咪澳洲得，好多地方都得嘅。咁我哋講翻嗱，我哋講翻我哋今次嘅主角咧，呢個係幸運嘅主人翁啦。因為點講咧？係啲人話佢喂，咁佢唔算發達啦，咩唔算發達啦？ 升官， 你一個咁嘅狗官，喂你啊！洗廁所嗰個都好過你。 我再講一次，佢係香港教育學院嘅院長原本。 係，哇！即 係校長定院長冇 嘅。唔怪之得香港教育質素咁差啦，教埋呢班學生出嚟啦，有啲個撚屌叫做真係做嗰個局長係咪先？你睇佢樣猥撚所到，喂！呢個世界揾唔到第二個猥瑣過佢嘅嗰樣。 我要 share 翻佢嗰張圖咧。 係啊，呢個跟住同 有位女士喺隔離， 叫林雅斯定係乜鳩嘢名？林思雅係嘛？哇喂，你好似叫緊雞咁撚樣啊，好似蛇英輝去唱 K 咁。 一路 啊， 有唱有跑。 真係呢個嗱，大家對吳克儉已經係十分之嬲噶啦。跟住咧，佢以你咁嘅質素，真係數即係倒屎啊！都嚴污蔑咗個行業啊！你而家竟然有30多萬一個月俾你做局長，係咪發到係咪發咗財啊？ 係啊，飲飲食食㗎嘛， 直情發咗大財啦！喂，出入又有汽車接送，政府車接送，又有官邸，又有地方俾你住，唔使錢。喂，真係斗領都唔使使噶。跟住又去日本旅行，又撳學生妹，係嘛？你啲咁嘅人渣， 撳學生妹， 係嘛？又撳學生妹，喂，你啲咁嘅人渣，而家仲死埋老婆，咁遲啲又娶妾侍，呢、這個世界真係好唔公平上天，對佢太好啦。你諗下係咪先？我啊寫嗰段嘢出嚟。我都覺得哇，好似會唔會啊？即係太涼薄啊！哇，個個人嚟屌嘅 嗱，最主要啲人講禍不及妻兒啊嘛。 係啊，但係人渣除外嘛，人渣一定禍及妻兒啊嘛。 高官除外， 係啊， 鬧龍蝦嗱，鬧龍蝦都已經係噶啦。 喂，梁振英係咪全家都抵死先？佢唔係梁振英嗰人作惡㗎，連老婆都係撲街，個女都唔係好人嚟㗎，個女都要攞特權。 唔係嗱，禍不及妻兒係。唔喺啲人身上唔適用， 係啊，喺人渣身上唔適用，因為人渣嘅屋企人都係人渣嚟噶嘛，係咪先？即係老實講啊，佢老婆突然間病重，我點會無端端咧？梗係之前都有病啦。嗰陣時吳克儉又去咗旅行，吳克儉啊，係香港去得最多旅行嘅官嚟噶， 係一定唔會帶埋老婆去啦。佢 依條撚樣周圍去旅行，一年去幾十次旅行，做撚咗官最去撚37次旅行，你知唔知啊？ 係啊，使幾百萬啊， 個個月都出門嘅。喂，你冇去叫雞，我真係唔撚信嚇、啊。所以咧，佢老婆老實講啊， 跳舞嘅。 佢早啲離開佢咧，係一種係好事嚟嘅，對佢老婆嚟講。你啲咁嘅衰老公，老實講啦，等天收啦，真係等雷劈啦，係嘛？俾你揾咁多錢，絕對咧係希望你長命，85歲，由60歲開始，每一個月做一次手術。 哇，咁毒嘅你， 做到85歲為止。 呢個節目好難維繫太惡毒！ 哇，我已經好溫和咯，希望佢長命85歲，仲想點啊？係咪？咁做多幾次手術，增加一下啲醫院嘅收入，咁唔好咩？係、嘛？你唔好好似譚耀宗咁樣啊， 等天收啦！ 打尖佢角色喐噶，你都 一句等天收啦， 即係等天收呢啲 啊， 即係等天收， 鬼叫暫時對付唔到佢哋啦， 係 咪先？ 係啊，即係有時 我睇下捱得幾耐，睇你哋嚇。 係啊，有時 我已經班底，喂，其實都好多個都唔掂啦，已經 係。好多個都唔掂啦，好多嚟好即係嗱，頭先我哋其實講漏咗一個人嘅要追加責任，叫林鄭月娥喺佢嘅任內大力推行工廈活化，係變相將嗰啲叫做利益輸送俾啲業主，係有啲人 咩活咩九龍東啊，有個 起動九龍東， 起動九龍東 係啦，咁 就係搞啲工廈， 你將啲工廈咧嗰啲價錢咧，其實炒貴咗，其實5至8倍嘅，成日升咗 好多次，好多 升咗5至8倍嘅。最經典有個案例係嗰個叫做西部通道嘅工廈活化，嗰、那個叫做咧，我諗一諗先，叫做田氏工業大廈，2億賣出嚟，波叔買咗之後。 當時的尺租是五毫子，一公布的西部通道加上活化這個概念，那裡是升到五個半，升十一倍租金。 哇， 跟住那棟東西八億摸走了給個基金，是買回來 未完成交易都賺了六億，即是落了兩千萬訂， 即 係兩千萬訂， 啲擺到明係 攞兩千萬訂嘅，跟住 擺喺度嘛， 跟住孖展嘅跌咗訂， 唔係邊個擺？唔係你買物業係俾一成大訂啊嘛，之後成交，之後幾多個月後成交， 佢摸貨啊嘛， 佢係唔使成交摸出去賺六億。 嗱呢度又插翻啦，我成日可能啲網友唔記得啦。買賣樓宇是需要簽聯買賣合約啦，叫 SP agreement。 SMP 係。 跟住你其實因為土地嗰啲係土地咧，你要做一個叫業權轉讓咧，叫 assignment 嘅。咁如果你係未去到業權轉讓之前，你又再簽另一份嘅買賣協議賣咗出去咧，咁通常咧你呢個時候咧，你嘅身份就唔係叫賣家，就叫 confirm more。所以我哋點解呢個時候就叫摸貨就係咁解啦。 係啦，咁啊波叔啊就摸呢件貨摸走咗咧，就係兩千萬抌落咧就賺咗六億。咁啊佢啊最呢一世人最叻嗰啲鑊噶啦咁講。咁呢、這個林鄭月娥咧，其實利益輸送咗好多，俾好多依類咁嘅業主啦，或者炒家啦，或者咩成啦嚇。咁其實咧就令到嗰個工廈嘅租金就扯高咗好多嘅，所以咧佢係其實都係香港一個經濟嘅罪人嚟嘅。如果你咁講法，即係對於有錢佬嚟講，梗係一個活菩薩啦，係咪？即係佢淨係會保佑啲有錢佬啦。嚇、啊！啲窮人咧就個個都好打得嘅，對於窮人嚟講，係打到啲窮人咧係基本上係差唔多舉手投降咧，佢都繼續打嘅嚇、啊，因為咧佢係專門挫弱扶強嚇、啊，好似挫大啲咁樣，你冇牌就追住你嚟打嚇、啊，要炒你。 咁仲有林鄭月娥另一個，因為佢之前係發展局局長嚟，佢梗係要負責呢啲嘢。 係啊，發展局啊嘛，佢就係佢一手做促成呢個活化工廈咯。所以咧，呢、這個人將來可能係我諗油炸鬼之中咧，佢係其中一條嚟噶啦，要炸佢噶啦。啊，咁啊，梁振英另一條啦，或者可能三四條咧，條油炸鬼將三四個人捲埋一齊啦。啊、因為太多人要炸啦，到時可能是沙翁嚟嘅，組成一大嚿成嚿沙翁，呢度包含所有政府官員噶啦，咁樣咁樣啦，咁我哋對呢啲壞人咧，咁我哋都唔好講咁多啦，因為唔係太開心， 好耐 係，唔係太開心啊， 講啲好笑嘅嘢喎。 係啊，我哋講翻啲咧我哋講翻我哋鄭州嗰啲見到嘅新聞， 講啲山寨嘢。 因為咧，我哋首先咧會有啲山寨嘢講下啦，即係大家都知道。 唔係，我哋作為一個大中華家，我介紹一下大中華先。 嗱，因為鄭州咧，其實就係華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 河南省省會 就係河南嘅省會，河南咧。是中原嚟講，即係一個中心點。 唔係河南就河南省本身就係歷史上常被稱為中原嘅地方。 係啦，點解呢？因為佢咧就係黃河以南，所以叫河南。係 冇錯。 咁呢個黃河以南嘅流域咧，即係第一有個好似馬鞍個位咧。係。嗰、那個位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講翻歷史咧，就係、是、中華民族嘅起源。 冇錯。 由軒元皇帝，當然係傳說啦嚇，去到。即係叫唐虞夏商周，主要嘅活動範圍都係河南附近嘅。佢鄭州附近有啲咩主要城市咧？ 殷商嗰個殷商為 殷商，佢有個商丘市嘅商丘咧，就係當時殷商嘅發祥地。係 冇錯。 係啦，咁佢咧又有洛陽，洛陽咧就係好多朝嘅古都。係 洛陽係啦，大家識啦。 咁香港有一間上市公司叫洛陽玻璃啦又有洛陽木業啦嚇。咁啊， 嗰間叫洛陽紙業喎，見到 係洛陽紙業，好似係冇喺香港上市嘅。 係啊， 係啦。咁跟住佢呢個叫做圍繞鄭州咧，仲有一個古都叫開封。咁、哦、我哋都有 汴京， 係啦，又叫汴京，又即係汴梁。 有冇開封府啊？ 有開封府， 咁包大人， 包大人。 係啊。咁啊，今次咧，我哋可以講咧，叫做咧有冤莫訴開封府，無權無理無青天，因為上到去灰蒙蒙一片，嗰日咁啱灰蒙蒙啦所以咧都冇青天嚇。 頭先你講開嗰個雨字咧，嗰、那個矛，好似個矛字再加個象字咧，呢、這個係古字嚟喎， 古字嚟嘅。 呢、這個字俾你估下，即係解咩先？ 唔係一隻攞支矛吉只大笨象係嘛？即係象形文字。 我睇翻啲解説，好似話係其實係講緊官天象。 個天象咁合咗出嚟嘅，但係唔知點解寫下寫下變咗咁嘅。 哦， 咁啊同呢個古代人睇天有關嘅。 哦，原來咁樣嘅啊！依、這個天文環節你要都有 呢、這個，我已經將呢個天文環節 embed 咗落嚟 歷史，係咯，即係變成歷史。 喂，本來其實我都係諗住將天文同歷史緊扣㗎， 係 同將嗰啲古代嘢。不過大家都不收聽， 內行啲網友唔係好識貨係嘛？ 咁我講啲嘢太深啦，之前 可能係啦。咁唔緊要啦，因為咁樣嘅，因為今次咧，我哋去趕住去上去鄭州啦，咁變咗咧歷史環節咧，我哋就可能今次會取消， 都係 embed 咗呢個， 係啦，因為變咗冇時間準備，咁如果我落嚟鳩噏咁啊，又唔想話， 所以今日都冇天文， 所以今日咧就天文同歷史環節暫時都暫停一周，暫停一周啦，下次補翻啦 正常節目時間今日， 正常節目時間啦，咁我哋今次咧可能都會講多少少鄭州啦，因為我哋去咧即係一來公幹，二嚟我哋都想去考察一下，因为咧，好多时啲人就话咧，你要多对嗰样嘢多啲了解，咁你先好作出评论啦，系嘛？呢个系老毛讲嘅，叫做咧，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咁当然佢讲得特别霸道啦。咁 嗱，虽然系毛泽东讲，实际上呢样嘢系符合科学逻辑嘅， 系呢、這个当然啦。 科学家应该都系咁。 即系如果你睇都冇睇过，咁你又去否定一样嘢嘅时候，就冇未免过于武断，而且咧亦都会其实阻碍一啲你自己嘅个人，其实嗰个思维，嗰个或者你个人嘅思考都会阻碍。点解咧？你都唔去了解嗰樣嘢究竟係乜嘢，你就喂唔使睇啦！呢啲因人廢言或者因事問 呢、這個亦都係我點解開天文環節嘅原因嚟嘅。你見我好有邏輯咁去逐樣嘢講解緊點樣發現地球自轉，點樣證明地球自轉，同點解會發現呢個係圍住太陽公轉， 係 全部都係講緊證據嘅。當時唔會有人造衛星俾你睇到地球轉緊嘅。 係啊，係。咁我哋咧今次上去河南咧，即系上去鄭州咧，咁啊一定會首先考察咗咧，有個好著名嘅鄭州鬼城。因為早幾年咧，我哋上 YouTube 或者喺 Facebook 咧，大家都成日講哇，鄭州鬼城啊，嗰啲樓全部冇人住噶。咁、其實當時係點解咧？佢哋話喺鄭州隔離起咗個新鄭州，即係 Facebook 咁講啦。 新城。 咁其實咧嗰度係叫做東區嘅新城，咁啊當地人叫鄭東新區。咁我哋上到去咧，其實我哋當時我哋有個我哋住嘅地方都喺嗰度附近啦。咁我哋都有考察嘅，係事實好多樓係一棟棟起咗出嚟。咁據當時有個叫做唔知係咪官係非官方嘅統計咧，就話中國依類咁嘅鬼城，包括咩鄂爾多斯啊，最出名嘅新鄭州咁樣咧，總共啊總樓面面積咧可以居住37億人。 哇！幾倍中國人口喎、 啊，即係將中國同印度加埋咧，都仲可以住多一倍。 咪證明中國人關心世界其他地方嘅人， 係啦， 嘅需要啊。俾定啲樓嚟， 驚你唔驚你 唔夠住啊嘛。 係啦， 啲挪亞方舟嚟㗎喎。 講起挪亞方舟， 吸納新移民。 唔係講起挪亞方舟有樣嘢係好笑嘅，因為咧挪亞方舟個畫冊咧，嗱依個題外話啦。咁啊，咪因為挪亞咧要保障啲動物咧係一對對㗎嘛，獅子、老虎、大笨象全部一對對㗎嘛。佢哋發現咗一個問題。獅子咧，兩隻都係獅子公，係嘻嘻啊！ 嗰幅圖 係啊，因為咧獅子乸唔係咁樣，好毛啊， 畫錯咗， 因為佢哋全部都啱，係獅子公乸唔同樣。 所以話咧，你講聖經都唔緊要，講少少科學根據， 即係你唔可以畫兩 幅圖，唔好畫得咁求其。 即係你會好一睇幅相，你會好好笑啊！點兩隻獅子公點交配咧？係咪？咁啊冇辦法衍生獅子 下一代噶嘛， 其實一代都唔夠嘅，因為咧下一代咧近親繁殖都會絕種嘅，所以咧依個故事咧其實係反智嘅，挪亞方舟，你只係得一對咧一定冚家產嘅，因為你冇得延續落去噶嘛，即係從呢個基因啊各方面嘅嘢同埋生物嘅發展，你冇可能可以繁殖落去噶嘛。所以咧，我哋睇 挪亞方舟船啊， 我哋都要少少科學性嘅。 翻翻嚟 鄭州，係啦，咁翻翻鄭州咧， 鄭州唔係鄭州會好有意思嘅。另外一個就係呢個一帶一路起點啊嘛。係 啦，我哋當時都唔知道，我哋成日嘲笑一帶一路咧，我哋上到去，啲人成日講一帶一路啊，呢度係一帶一路嘅起點啊，點樣點樣啊咁樣。咁原來咧。以前好似係喺李克強咧喺河南做過官啊，變咗咧佢特別眷顧個鄭州嘅，咁啊變咗咧鄭州可以之所以起咁多樓咧，都可能係李克強關係。 因為咧我哋最留意到就係鄭州就好靚啦，好新啦，一行到去開封嗰啲咧，就好明顯係 爭咗幾班嘅，其實係 古城嚟噶， 係好舊舊啦。 開封咧似點講啊？九十年代嘅佛山啊、東莞啊嗰啲地方咯，即係咧啲樓就有啲起咗嗰啲大廈咧，已經好殘舊。咁街道咧都仲係好典型大陸城市二三線城市嗰種咁嘅。 仲有你喺開封揾到，我見到大量蘋果店。 是我是全部都假的蘋果店， 是大量蘋果店， 周圍都有蘋果店，都是賣假蘋果啊。啊，還有呢我們是會見到一些假的71啦， 我是 啊，72啊，73， 不是直情寫住小便利店啦，但那個顏色跟足24小時便利店， 是啊， 但顏色跟足的，我都拍了一幅照片，我們公司附近都有幅，有間71，有間假71的， 有全貴酒店咯， 啊，全貴酒店啦，那麼當然我哋見到全季咧，咁啊同四季酒店有分別咧，因為咧全係人都知道一年只有四季嘅啫。 四季係成立嘅，同全季共通嘅， 係啦，即係同一樣嘢嚟噶嘛，係咪？咁啊， 有天文環節咯。 我哋研究嗰個一年一定有四季嘅啦，唔會有第五季出現嘅。 一年點解有四季啊？考下你。 我唔知道啊， 因為地軸傾斜啊嘛，係嘛？記唔記得？記得咬錯啫。 我冇聽過，唔好意思啊。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時間我就諗啊，依間因酒店嘅英文名叫咩名咧？咁香港嗰間叫 Four Seasons 啦，咁依間全部有齊曬，應該叫 All Seasons 啦，又套翻個名係嘛？咁當然有人咧就會話會唔係 Full Seasons 啊 ？F 啊嘛 ，Four 都係 F 啊嘛，咁啊攞翻個 Full Seasons， 但係 Full 咧就有個嗰啲叫滿嗰啲嘅意思咧，比較滿啊 滿季 滿，咁啊唔係好啱個中文啦。變咗咧，我覺得我幫佢譯嗰個 All Seasons 就會比較合理啲。合理啲，但系听啲网友讲咧，嗰间酒店嘅英文名都系 Four Seasons， 系咩？ 系 哦，即系咁就减粗， 即系英文 真系山寨， 即系英文就夹硬嚟，中文就改一改， 系 啊，咁即系大陆嘅嘢，其实咧点讲啊？佢哋都系无法无天噶啦。你而家New Balance 俾人告咧，佢上訴都失敗咗啦，即系都輸埋啦上訴，係咪？咁嚟緊嗰個叫做，如果你喺北京上訴咧，都冇得贏噶啦，嗰個蘋果啊！你在大陸打官司一定輸硬的了，你有什麼辦法贏呢？你唯有在世貿告他而已，我沒有其他方法， 你告了夢 有用的，世貿是可以譴責的，制裁的，因為他真的違反了世貿協定，而且蘋果是一間有$5,500 億市值的公司，是絕對有能力跟北京政府玩的，如果他真的肯， 咁你蘋果都要賣入去中國㗎？ 哦，係啊，全季酒店全中國都有㗎，全季 係啊， 喺個英文係英文係咪叫咩啊 ？Four Season 啊？冇啊，冇寫啊， 冇寫。 All Season 喎， 即係 All Season。 我真係 All Season， 因為估中咗佢個名喎，原來係。 哦，嗱，冇錯啦，我都係咁，我哋都唔錯啦，啲英文嚇。 我好低要求， 好低要求係嘛？ 好低要求。 嗱，我咧。十幾年前我上廣州咧，我係搭的士咁聽嗰啲電台講嘢咧，佢話啊，電台有兩緊一唱一和，你知唔知啊？我啊精通英文啊，咁佢叫佢講幾句嚟聽下咧，冇唔識。咁你又話你精通英文，咩咁啊？梗係人哋梗係就啦。 精通蔡英文？ 唔係，我當時未有蔡英文。佢精通英文意思咧，邊只股票係 A 股，邊只股票係 B 股？我識 A 同 B 已經係識曬啦。主要係我哋炒股票，邊只係 A 股，邊只係 B 股嘛？ 要識埋 H 喎，而家 大陸冇得買 H 嘛，大陸只能夠買 A、B 股嘛，係咪？ 滬港通啊嘛， 啊滬港通啊係喎，當時冇嘛，十幾年前你講緊係咪？咁我哋睇翻咧，我哋喺鄭州啊，即係講翻鄭州咧，係的確好多大廈冇人住嘅，有好多我都要特登影啲相啦，係一排一排嘅大廈，係有二三十座嘅。每一座都有成40楼，我谂住唔可以40层高嘅，咁全部都冇人住，一扎一个区咧，嗰一个隔篱又有一个，咁我哋夜晚去食饭嘅时候咧，我见到一排嗰啲叫做5层高嘅楼，系一排咧就系、是、 我谂到点样解决香港嗰个住屋问题， 系 就系同陀楼合并啦， 其实唔系嘅。咁呢個合併唔到又太咁遠， 物理上冇辦法做到，最多同深圳合併。不過深圳都有好嚴重嘅居住問題，所以你都係冇得搞。 深圳仲貴過你天水圍啲樓啊！你調翻 深圳，深圳你幫深圳解決佢嘅問題。 係啊，即係落嗱，你放寬大陸人落嚟買香港樓咧， 好買咗嘉湖山莊嘅一定上噶， 係啊，即刻升到萬二。 佢一定主張中港融合嘅喎，如果係 啊，唔係當時有個人提出咗咧，填海。 就是話你將套路講個填海權交俾我，我幫你起樓，起完嘅樓俾一半你香港政府，都唔行。嗰、那個叫霍英東，佢提出，因為當時港英政府要封殺佢嘛，佢喺星光行即係投資咗星光行電話公司，唔去駁電話線。咁你諗下啦，即係依個梗係唔得啦。如果第二個提出，如果李嘉誠提出可能得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你話係咪唔可以填海呢香港咁而家又保護協維港協會啊，咁啊好多好多城啦。其實香港仲好多離島未開發嘅。其實你話要起咧，唔係話冇嘅，即係大家動下腦筋啦，又或者點樣啦？你話郊野公園唔好喐，咁其實香港郊野公園咧係香港優勢嚟喎。嗱，我哋抽開少少話題講下啲地產啦，因為咧香港係好似有80%+係郊野公園嚟嘅，只係用咗動用咗嗰個香港土地嘅10%+，但係啊，香港亦都係比全世界好多嗰啲叫做歐美。叫優秀的白人咧，評為一個宜居城市。點解宜居呢？佢話你喺任何一個商業區搭一個鐘頭，一定去到郊野公園，一定睇到山。 日本仔好中意嘅， 白人好中意嘅，歐洲啊、歐美啊、澳洲啊嗰啲或者日韓咧都好中意，因為咧你喺紐約、喺倫敦、喺法國、咪喺巴黎都冇辦法。一個鐘頭內去到嗰啲郊野公園嘅，但係香港你喺任何一棟商業中心，一個鐘頭內一定去到郊野公園。 佢哋行山要露營嘅， 係啊，太遠啊嘛。所以咧，香港其實係有佢嘅優勢喺度嘅。新加坡咧，佢就鏟曬所有郊野公園，全部變曬土地，變咗新加坡唔能夠同香港競爭，係有就係依樣嘢就係郊野公園。咁當然梁振英想打啲郊野公園主意啦，佢話只要有1%郊野公園就可以解決香港嘅。 住屋問題， 好大嘅土地問題。如果撥咗5%出嚟起樓，香港已經冇曬住屋問題。其實咧，我想講一樣嘢，香港其實從來都冇住屋問題。買樓咧係一種投資，香港係從來都係欠缺居住，即係嗰個投資問題嘅啫。2003年大家唔會想買樓嘅。當你有一層樓嘅時候， 而家都唔係好想買。 你等於有一層惡性腫瘤喺你身上嚇、啊，你仲有一層樓啊，一定惡性㗎，唔會係良性㗎，因為一定係欠錢嘅負資產㗎嘛。但係到2012年嘅時候咧，嗰啲樓全部都變曬良性㗎啦，唔會有惡性㗎，因為你有樓，你又會坐享嗰個樓價升值嘅帶嚟嗰、那個那個好處啦，係咪？問題而家其實都係一樣嘅，而家個市樓市跌就啲人就唔買樓㗎啦，樓市升就個個想去做業主，或者希望政府去資助你買樓。咁呢樣嘢咧，其實都唔係單純嘅居住問題。咁當然啦，而家出面有咁多劏房，其實劏房嘅出現咧，係絕對係因為香港交通費貴。如果唔係，你住遠少少好平噶嘛，可以絕對可以平啲噶。啲交通唔方便嘅地方，問題就係你翻工，你嗰個交易成本高咗啦嘛。 時間同埋 因為最緊要咧，交通費已經係貴咗。第二咧，其實時間咧。 其實貴嘅，你諗下， 係貴過你交通。 你住元朗天水圍咁樣，你搭嗰程西鐵即係20蚊㗎。 係啊， 你搭巴士係20幾蚊。 廿幾蚊㗎？ 你對一個好普通嘅基層家庭嚟講，那個負擔好重。 其實 成本， 其實嗰個最重咧係嗰個時間。點解咧？因為如果你淨係搭車，你冇辦法點對點嘅，由你屋企去到譬如中環翻工，或者尖沙咀翻工，你又要轉車又要行路。咁所以咧，你其實每日咧可能一來一回。是花了3小時在個交通方面的。咁3小時呢以最低工資你都有100蚊。即係你唔見咗100蚊。如果你係做個人工高少少呢你可能冇150至200。咁同埋你休息時間少咗絕對係令到你個工作質素差啲嘅。所以這樣嘢呢係令到劏房咁值錢就係因為佢個 location, 幫你慳咗時間同埋嗰個車費。所以佢收你幾千蚊、5000-6000蚊一間房，越嚟越貴啦。你如果銅鑼灣去到6000-7000蚊都可能租唔到啦，係嘛？或者你要喺尖沙咀，基本上你都租唔到套房噶啦，係咪？因為供應實在太少。咁所以咧，那個其實都唔係單純居住問題，係嗰個香港嗰個交通費同埋嗰個生活環境嘅問題。咁你睇翻我哋講翻鄭州啦，即係地方真係非常之大嘅，大到咧。嗰啲馬路咧係8線行車咁滯嘅，即係每邊4線嘅雙程行車。 哦，如果你講城市規劃嘅角度嚟講咧，佢哋啲新嘅城市同埋國內啲城市咧，啲咁北嘅城市咧，嗰啲路好直嘅喎。 係啊， 全部留意咗好多次噶啦。 其實佢好似去美國咁啫，美國嚟嘅地圖望上去咧， 嗰個地圖係 一個井字咧， 一個井字正方形， 好整齊， 長方形， 佢跟翻呢個方式係啊。 係啊，即係佢咁樣起法咧都好啲嘅，因為咧你其實就 即係點講啊？容易啲，容易規劃啦，可能係即係對於規劃上面容易啲。 嗰個城市個你望落去好有秩序咯，即係呢啲設計，你起碼望落去好舒服咯。 即係你望香港啲路咧，三尖八角嘅九曲十三彎噶嘛，又是港島。 香港啲路好難揾，我再講一次。 見到但係你係揸車去唔到。 啲路係無端端行行下，你以為直路，啲無端端轉咗彎， 同埋有啲係單程路，你翻唔到轉頭嘅。你要去好遠， 兜嚟兜去都兜唔到去嗰度啊嘛， 係啊， 又唔俾 U turn 咧。 唔係香港咧，因為佢其實九龍咧就好啲嘅，九龍咧就係井字形， 係啊，新少少， 新少少井字形。因為九龍始終係平原啦，但係港島區咧，因為山多平地少，所以咧好多時候啲路咧一嚟好多斜路，好多路係依斜路而建嘅， 同埋好窄 啊！啲樓又係斜路而建嘅，窄同埋咧行人路又窄。嗰、那個馬路 有 窄， 幾乎冇行人路喎。 好多係，如果你上 博位， 半山嗰啲係冇行人路啦，即係冇遇到俾你人行啦。其實，咁你去見到大陸好多城市咧，廣東就差啲嘅。廣東因為佢好多時候咧早發展咧，嗰啲城市就係好舊嘅， 係啊， 同埋嗰啲路就唔闊嘅。新發展嘅城市咧，啲路一定係好大好闊嘅。 佢即係馬路俾馬行嘅啫，唔係俾大車行。 係啊，即係佢 呢個係嗰個分別啦，始終地方大啊嘛。 是啊，咁大陸地方大，即係你講翻佢上面咧，點講啊？居住更係好充足啦，個個地方咁大。咁啊，講翻上面咧，我哋都會去考察啦，嗰啲樓價啦。咁而家據說咧，就喺講嗰個鄭州新區咧嘅樓價係約埋10,000蚊一平方米，即係圍到1,000蚊唔到一尺啦。因為除一平方米就係10.764尺 人民幣。 是人民幣10,000蚊到9,900至10,000。咁如果講開封咧，我哋因為嗰日其實都係去嗰度兜個圈嘅啫，去嗰度食餐飯。咁開封咧就係得5,000嘅啫，係鄭州一半。 嗯， 係啦，咁係平嘅，物價平好多嘅。啊， 開封冇咁方便咧，最主要原因， 因為開封咧就變咗佢冇乜大發展啊。 即係佢同埋鄭州市係高鐵經過嘅地方嚟嘅喎。 哦，係。佢高鐵，因為可能李克強關係啦，高鐵經過同埋嗰個叫做 一個地方樓價一定同個鐵路同交通有關啦。 係啦，咁佢個機場咧其實都起到好大嘅，同香港嗰個機場亦都差唔多有得比嘅，即係大到啊。咁嗰個外形啊，各方面都好似嘅。啊，咁啊喂，依集時間講到咁上下啦，我哋 下一次翻 嚟再傾啊。